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六，农历10月29，北京晴，0度到0下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分别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67次主席会议，决定明年1月召开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 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揭晓，张高丽出席发布仪式。 国新办发表《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 系列报道《中国经济新时代》第二篇，重磅经济数据增长放缓，为什么？ 第三批混改试点确定，地方国企挑大梁。 土耳其寻求推动联合国废止美国关于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取了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说，今年7月1日，我到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见证了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宣誓就职。 我高兴地看到，你就任行政长官以来，带领管制团队依法施政，积极作为，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强同各界人士的沟通，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实现了良好开局，得到了香港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中央对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这段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中共19大召开后，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管制团队及时学习领会大会精神，邀请和配合中央宣讲团到香港开展宣讲活动，这些做法都很好。 中共19大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这个意义也是重大的。这不仅表明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重视，而且表明中央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的、坚定不移的。 习近平强调，在香港成功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关键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为此，要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我在中共19大报告中还提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为香港发展也是指明了方向，也是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希望林郑特首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抓住机遇共谋发展，同祖国人民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张德江参加了会见。 当天，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还会见了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听取了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一年来，崔世安行政长官带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大力推动稳经济、惠民生工作，顺利完成第6届立法会选举，稳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挑战，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取得新进展。中央对崔世安行政长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不久前闭幕的中共19大，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你主动带领澳门特别行政区管制团队学习领会19大精神，配合中央宣讲团在澳门开展宣讲活动， 引领澳门各界人士凝聚澳门与祖国共命运同发展的社会共识，效果很好。 习近平强调， 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港澳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强调，中央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希望崔特首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澳门各界人士，增强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锐意进取，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德江参加了会见。 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珠南海紫光阁分别会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听取香港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见林郑月娥时，李克强希望特区政府结合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可持续性，同时注重防范各种风险，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的世界一流湾区，继续发挥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优势，提升香港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会见崔世安时，李克强希望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团结带领澳门各界人士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同内地的交流合作，落实好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政策，积极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力度，加快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着力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继续完善住房、交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领域工作，增强澳门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习主席视察第七十一集团军与王杰班战士座谈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军部队引发热烈反响，极大激发了三军将士练兵备战的激情。央广记者何东坡、李佳彤、陆京一报道。 雪域高原，新疆军区某团展开高原严寒条件下实战训练，考验官兵应对战场环境能力。刚刚授衔的列兵任存岗说，听到习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大家很受激励。 在完成雪地伪装、穿过染毒地带等模拟敌军设置的障碍后，我们还要穿插进行战场救护、手榴弹投掷等训练科目。整套训练下来，虽然感到很疲惫，有的时候甚至几乎绝望，但大家都咬牙坚持到终点，努力做到平时能吃苦，战士敢拼命。 当控制台开机，一号、二号、四人号开机。 火箭军某部也把部队拉到零下20多度的冬训场，并设置贴近实战的复杂电磁环境，用今天就上战场的实战训练磨砺官兵。某技术分队教导员张开维说， 习主席反复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如今大家手中的武器先进了，但当年红军以弱胜强的精气神不能丢，训练中我们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严一点，把装备和人员都放到最艰苦的实战环境中去摔打和磨练，即使面对最困难的条件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武警部队北京总队六支队的执勤区域位于首都核心区，承担重要路段敏感部位的防控警戒任务。中队长刘海洋说，官兵们在训练中坚持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 我们武警部队的特点就是练兵千日、用兵千日，作为战斗在反恐处途第一线的官兵，我们不仅要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记在心里，更要落实在行动上，真正在处置突发情况时敢打敢上，像习主席说的那样，成为一支威武之师。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李克强在会见文在寅时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对中韩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规划。中方愿同韩方相向而行，进一步增进互信，推动敏感问题妥善解决，使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再出发，促进双方民众福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李克强指出，中韩合作领域广泛，人文交流密切，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下阶段，双方应抓住机遇，巩固两国关系转环改善势头，要加强各自发展战略对接，适时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继续办好中韩创新创业园，扩大金融合作，拓展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合作，为彼此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张德江在会见文在寅时说，加强中韩友好合作既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希望韩方继续妥善处理萨德问题，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中国全国人大希望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重新活跃起来，愿与韩国国会一道保持各层级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巩固政治互信，助力中韩关系发展。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67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2018年1月召开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原则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订草案，原则同意政协全国委员会2018年协商计划。上述文件草案将提请第24次常委会议审议。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发布仪式昨晚在国家游泳中心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出席仪式。昨晚8:22，张高丽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以及运动员代表一起揭开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的神秘面纱。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元素巧妙结合，它以汉字冬为灵感来源，图形上半部分展现滑冰运动员的造型，下半部分表现滑雪运动员的英姿，中间舞动的线条流畅且充满韵律，代表举办地起伏的山峦、赛场、冰雪滑道和节日飘舞的丝带，为会徽增添了节日欢庆的视觉感受，也象征着北京冬奥会将在中国春节期间举行。北京冬残奥会会徽飞跃将中国书法艺术与冬残奥会体育运动特征结合起来，设计展现了汉字飞的动感和力度，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滑行冲向胜利的运动员，同时形象地表达了轮椅等冬残奥会特殊运动器械形态。会徽展现了运动员不断飞跃、超越自我、奋力拼搏、激励世界的冬残奥精神。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昨天在京会见了土耳其副总理西姆谢克。汪洋表示，近年来中土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全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推进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倡议对接，加强在重大项目、贸易、金融、科技、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丰富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表《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白皮书全文约17000字，从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效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夯实人权法治化保障的社会基础，加强党对人权法治化保障的领导和积极促进全球人权法治建设等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取得的新成就。白皮书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置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启了中国人权法治化建设的新时代。 中国经济新时代。 请听报道，重磅经济数据增长放缓，为什么？采制央广记者张连连。 一到十一月，工业增速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到十月回落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指出，虽然前十一个月工业增速略有回落，但比上年同期仍然加快了0.6个百分点。同时，工业各大类行业中，目前降幅扩大的更多集中于六大高耗能行业。此外，整体工业生产平稳增长的同时，工业企业效益也保持了较快增长。 微观的杠杆率在持续的降低，十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55.7%，比上年同期的是下降了0.5个百分点。 一到十一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2%，增速比前十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毛盛勇分析，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保持这样的增速来之不易。 2016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数是60万亿，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要保持一个高的增长啊，难度也会越来越大。一方面，传统行业呢产能过剩的这种矛盾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另外一个方面，新兴的行业尽管增长速度很快，但其实它的占比啊还比较小。 更重要的是，在7%的投资增速中，投资的效率在提升，结构在持续优化。短板领域、创新领域和民生等领域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消费也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前三季度消费支出对 GDP 的贡献率是64.5%， 说明我们过去经济增长啊，更多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逐步的在转向更多的依靠消费。这也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啊，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一到十一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到十月回落0.3个百分点。一到十一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7.9%。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速度尽管有所放缓，但是是在去年20%以上的高基数基础上增长的。 这说明房地产市场当前运行呢，总体是比较平稳的，也说明调控取得了成效，受风险呢也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毛盛勇表示，下一步还将加快房地产市场制度的改革， 要加快推进长效机制的建设，特别是要从税收啊、土地啊、金融等等方面要综合施策，更快更好地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定位。 落实十九大部署，今后将以共享为核心，建立小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利益连接机制，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建设现代农业时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国现有2.6亿农户，2.3亿是承包农户。相对于新兴经营主体，小农户在采用新技术、新器具、对接市场、抵御市场风险、治理安全风险等方面都面临着更多困难。农业部副部长叶真琴表示，要以共享为核心，建立小农户和新兴经营主体的利益连接机制。 一个方面呢，将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能力作为政府扶持政策的重要衡量标准，比如把政府扶持的资金折股量化到小农户和贫困农户，让资金变股金，这就很好的一些探索。另外一方面，要引导和组织小农户参与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包括土地的股份合作、土地入股、股份合作等等，参与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在具体措施方面，要大力发展直接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深入实施现代支农行动和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切实降低新兴经营主体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提高他们带动小农户发展的能力。叶真琴表示，将来会逐步出台越来越多的政策措施，扶持小农户的发展。 第一个方面，为小农户提供科技、信息、农产品营销等等方面的服务，通过服务来带动小农户奔向大市场。同时呢，也要提升小农户的自我的发展能力，包括加强培训，特别是职业农民的培训，提升他的自我的发展的动力和能力。 吉林大学创新开展十九分钟讲十九大精神活动，让十九大精神进讲义、进课堂、进头脑。央广记者张英林、于中涛报道。 让我们以此文题来浅析十九大。下面我们 在文学院的思政课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新生张玉彤走上讲台，讲述他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为了这次分享，他准备了一周时间， 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对十九大各种信息的不断的认识，通过自己的思路来整理出来，会有更深的更好的体会。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思政课主讲教师施英表示，学生们讲解角度独特，形式多样，自己也很受益。 他还会选十九大代表风采，他还会选一个外媒眼中的十九大，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就觉得学生有的时候经常会给我们很多惊喜。 学生参与，师生互讲，讲活讲透了十九大精神。石英认为， 师生互讲、教师讲、学生讲，也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能够增强获得感。 央广消息，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昨天说，纳入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的31家企业名单已经确定，其中央企子企业10家，地方国企21家，重点领域混改试点正在逐步有序推进。来自国资委的消息显示，今年以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稳妥实施，中央企业中已开展混改的企业户数占比达68.9%，十户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中央企业子企业已完成员工出资入股和工商登记。另外，国内21个省市的126户企业开展了员工持股试点。 新闻动车组，工信部将推动危化品企业在2025年完成搬迁改造，港珠澳大桥桥梁供水管道贯通。明年起，北京小客车配置指标总量将由15万个减少到10万个。请听报道。 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化品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或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企业安全和环境风险大幅降低。工信部原材料司副司长潘爱华： 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2018年底前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0年底前完成；其他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2020年前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5年底前完成。 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加大财税政策支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加大土地政策支持等三方面举措。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安装开始。 随着由我国自主设计的大桥管道安装作业车缓缓将最后一根供水管道管节安装到位，全长46000米、总重量近3000吨的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供水管道宣告贯通，日供水量可达130吨。大桥施工生活从此告别船舶供水。与国内其他跨海大桥的建设不同，为了保证120年的使用寿命，同时维护大桥的整体美观，供水管道被安放在大桥箱梁侧翼下方，安装位置距离海面最高达到60米，同时还要克服海面大风，安全风险极大。国内尚无安装经验可借鉴。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交通工程消防专业负责人张勇透露，此次供水管道的贯通，则标志着港珠澳大桥交通工程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这个项目的完成，实际上是我们交通工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它这个管道安装的完成，像我们就具备从口岸岛向我们的2个东西人工岛供水，已经打下了一个最坚实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珠海报道。 昨天下午，新修订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以及关于2018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的通告发布。新规规定，北京市从2018年开始，年度小客车配置指标总量由15万个减少到10万个，其中新能源指标保持6万不变，普通指标由9万个减少到4万个，两种指标的配额都将进一步向个人倾斜。城市交通专家徐康明表示，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理性的交通发展战略一定是先控制总量， 逐步来缩减北京机动车的增长总量，来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在不远的将来呢，北京也应该向着机动车发展零增长的目标去努力。 此外，新规还将原来6个月的指标有效期延长至1年，同时增加了不予办理更新指标的情形。央广记者季乐乐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昨天在京会见了来华参加第十三届北京东京论坛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及其率领的日方代表团。黄坤明希望双方用好论坛对话平台，为中日关系发展建言献策。 2018年元旦春节将至，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元旦春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将于近期对各地各单位查处的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5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广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再出举措，广东汉剧传承与发展暨李鲜花表演艺术研讨会昨天在广州召开。 江西南昌打造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修旧如旧，留住老城记忆。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和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在全国层面统一办公用房的规范，完善了公务用车制度。 人民日报点评，这两个办法的出台为作风建设画出硬杠杠，用制度破解换马甲难题，让党政机关清风扑面。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将各省级政府作为考核对象，并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成效等情况列为主要考核内容。 央广网评论，考核办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体察农民工疾苦的真心，各省级政府应针对重点对症下药，重拳治理，努力确保农民工老有所获。 民政部近日发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其中规定，泄露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隐私，将依据相关规定受到处罚。 法制网强调，慈善信息的公开应遵循相应尺度，保护受助人的隐私，让其有尊严、不受歧视地接受帮助，才是慈善的真正意义所在。 九江矿业有限公司在生机林村上游开发的铜硫矿环评报告以及政府批复中均保证污水零排放，但据村民反映，矿区周围无法耕种。 新华网认为，环评报告没有监督落实，即使写得再漂亮也只是废纸一张，需要有人给这些村民一个交代。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表示，土方正在寻求推动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将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宣布为无效。埃尔多安说，如果相关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安理会遭否决，土耳其还会诉诸联合国大会。 朝鲜外务省官员昨天表示，近期美日韩举行的导弹预警演习使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是军事挑衅举动。美国的举动必将在东北亚地区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和新冷战。 英国高等法院昨天判定，由于英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逮捕无辜民众的行为违反了1998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人权法案，英国国防部将面临起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乔雪、于芳，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